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北二环德胜门桥东向西事故路段恢复正常通行，由于积压车辆较多，建议东西穿行的车辆可以绕行平安大街朝辅路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 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大家的掌声鼓励哈，欢迎我闪亮登场啊！今天听我这个鼻音比昨天要严重很多，所以昨天我说告诉你说我感冒了，不是骗你的哈。今天能明显听出来是吧？这两天不知道吃的药比饭还多是什么样的感受吗？好吧，所以一定要保重身体哈，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像昨天就尽量少出门了，不要在这样天气还出去爬山，回来就是真的像我一样吃的药比吃的饭还要多。好了，在家族群当中各位好朋友赶快来发位置吧，有没有安慰我的，有没有送花的。超的幸福呢是在中国石油大厦收听，还有追赶太阳的人呢是在朝阳区的十里河，毛毛虫呢在海边的香山，这么早去逛香山了哈。哎，今天天不错，哎，空气质量比昨天要好太多了，可以稍微活动活动，但是不宜这个爬山哈。小鸟依然是在东城的广渠门桥收听，还有在山东收听的谢谢了啊，谢谢已经出差了是吗？离开北京了还带上我们汽车音乐会，这档节目一定要推荐给山东所有的朋友们来收听一下哈。来自北京的声音，金妞呢是在大兴收听，还有前程是在丰台收听，还有抽烟喝酒烫头，那在广安门收听西城区哈。好了，继续来发位置，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新朋友赶快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然后你把你的二维码，个人的二维码呢发到这里，我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今天我的声音怎么这么难听呢，让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担待了，谢谢关照。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洁，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3月29号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今天早晨呢，八点多钟的时候呢，有的部分的路段呢，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所以呢，有部分路段呢是这个非常的拥堵哈。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早点出门，就像我吧，啊，今天7点10分从。西单那块儿，大概西单那块儿出发，用了17分钟就到了建国门，就到了单位，然后太早了，7点半就到单位了，干什么呢？来看书，认真学习。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第八代全新的凯美瑞上市以来受到消费者的热捧，一到二月销量达到19127台，同比增长了7.1%，其中混合动力车型达到2676台，同比增长约1.8倍，占车系销量比例为14%。作为国内混合动力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广汽丰田呢为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双擎推出的电池无忧计划，在混合动力电池8年或20万公里质保基础之上，再免费提供不限年限、不限里程、电池延保等诱人的政策，深得消费者的青睐。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给车主带来全新的感受。那么就像一位提车的车主所说的，新车呢起步很平顺，随着车速的加快，动力呢也越来越强劲，提速、并线或者超车呢都是游刃有余的，刹车的调教呢也是非常有质感的。怎么样，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选择一下哈。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已经上市了。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13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马上揭晓。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Michael and Sister Go。第19名， 张靓颖，我是我的。 第18名，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第17名，蔡依林，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第16名，魏晨 ，Where Went Yesterd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歌曲艳光四射，也是很亮眼的组合。 三个姐妹总是激情四溢，带领全场挥洒热情。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5位，第20位次。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来的舒服，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 加拿大，我是我的这首歌曲的 MV 呢，我正在看哈，也建议你去看一下。邀请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这个视觉创作团队，采用这种拟真测试的隐形人的艺术手法，众多的舞蹈者隐身在住宅当中、森林当中，哦，很有意思的。上周第34名，本周晋升到第19位。加拿大，我是我的。 现在插播一条广告。新美式运动轿车凯迪拉克 ATS-L 配备 2.0T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里加速只需6.2秒。完了，这么快？6.2秒，就是快。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谢谢冰姐看这儿哈，这是对我的安慰吗？给我发的红包是吗？祝我早日康复，多喝水。哦，谢谢谢谢祝福，水我真是没少喝哈。好了，虽然这个红包，这个我也没抢到哈，但是心意已经全领了。 翻看一下家族二群当中的马尾辫，还有清风明月不论架红树，哎呀，树青山河有事，这名字还能不能再短一点啊？好，还有冰姐快翻我，您好，还有小赖皮，这都什么名字？正在朝阳公园收听，好幸福啊！好，谢谢你发来这是什么？抽烟喝酒烫头去二维码是让我去领红包吗？习惯有你，特乐一，还有情绪稳定。还有小峰，还有优米，还有依然小样，有很多是刚刚加入我们大家庭当中的新朋友哈。还有田大腕一子鱼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是原来的草草，曾经的曾经呢都是曾经。你好，还有愿乘风过万里浪，甘愿必读十年书，这都是什么名字？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老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其实要知道，这首歌曲呢是迪克牛仔翻唱的，原唱者并不是他，而是黄正坤。不过迪克牛仔翻唱的更加沧桑感一些吧，他们特有的沙哑和磁性的嗓音。演绎这首歌曲别有一番味道，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未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你有没有再跟着他一起唱呢？悄悄告诉你哈，我刚才关上话筒再跟着他一起唱呢。老爹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个事情哈，这首歌曲其实也深刻的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位朋友的身上。这确实是我身边的朋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哈。就是有一次呢，他就是失恋了啊，然后我们正好有一个机会呢，单位组织出差去丽江，然后他听说丽江呢有迪克牛仔老爹开了一个酒吧，然后他一路就追寻过去，一路在飞机上就在听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路就反复循环听，你知道吗？你懂吗？说我实在不行，忍无可忍了，我说哎，这样吧，你可不可以别听了？我要不然给你开导开导，跟你说两句吧。说阿姨怎么这么好心呢，这么关心我？我说不是啊，只要你不再听这首歌曲就好。不要这样啊，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对，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蔡依林还有安室奈美惠的这首 I'm Not Yours， 上周第22名，本周上升了5位，第17位次。歌曲呢，源自于蔡依林的这一张专辑，其实整张专辑都是挺让人惊艳的啊，这首作品也不例外。编曲呢，独具匠心，音轨的饱满复杂，曲风呢也很洋气了。这次的跨国合作呢，也是让哲林蔡依林做了一次全新的尝试哈，也是尝试谱曲的一首作品。和安室奈美惠合作的 I'm Not Yours，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次呢，正好有一个人进来，他是工作原因哈，然后听到这首歌曲，我说哎，真好听。魏晨 Where Went Yesterday 第16位。 记忆中奔波褪色的画面，陪伴塞满清晨的下雨天，很相信地平线也不会太遥远，很盼着就能穿越这梦想的边界。 总结一下，魏晨的这种唱法属于那种欲擒故纵方式的歌曲当中，细腻的 R&B 曲风，轻松而又舒缓，让人会有很多的联想空间。 Where Went Yesterday 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16位。魏晨呢，也是最近在众多新人当中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巨大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京城奥莱新地标，上品家互联网城市奥莱，精选高品质好物，50大品牌工厂店，300家知名品牌正品低价，位于北五环北苑路，吃喝玩乐购，大型奥莱 More。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空的云量总体上比较少，扩散条件逐渐好转，光照充足。倒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得冷了一些，预计今天白天的气温比昨天有所下降，户外活动适宜穿毛衣类的服装。另外，今天空气较为干燥，应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昨天，源自童话王国比利时的 Daydream 幻日音乐节发布会于上海举行。作为中国首站，本次 Daydream 幻日音乐节将于2018年4月14号、15号在上海国际音乐村拉开帷幕。尚雯婕作为 Daydream 主题曲演唱者惊喜现身，并透露了新专辑的风格和进展。The One That Run Away 是尚雯婕于2017年推出的全新创作唱片中的单曲。由他包揽词曲创作和制作，这首歌也是他首次独立制作的另类电子摇滚。本次幻日音乐节特别重新打造这首歌的 remix 版作为主题曲。杨丞琳昨天在北京举办了《青春住了谁》世界巡回演唱会发布记者会，宣布将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澳门、成都、武汉、杭州开唱。喜爱美食的他昨晚一到北京，立刻点了小龙虾等一桌好菜。昨天浙江卫视春推会举行，相关负责人透露，新一季中国新歌声将在浙江卫视2018年第3季度每周5晚9点播出，并公布了导师阵容。周杰伦、谢霆锋、李健三位导师已确认加盟，还有第4位神秘大咖导师，敬请期待。以上信息由张恋编辑播报。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高丽营站附近23.9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占用外侧行车道。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你还在这里吗？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这么多好看的花的照片。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十五名 One Direction One Thing。第十四名许嵩摄影艺术。 太过我的人傻笑得多沉痕，按下快门手的心痛。 第十三名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 三月里的小雨心里里里里里心里里里下个不停。 第十二名东来东往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看我流泪你都也不会 第十一名蔚蓝 Lonely。 你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Lonel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tried playing it cool but when I'm looking at you I can't ever be brave'cause you make my heart race。 Shot me out of the sky, you're my kryptonite, you keep making me weak, yeah, frozen and can't breathe。 Something's gotta give now, 'cause I'm dying just to make you see that I need you here with me now, 'cause you Get out of my head and fall into my arms instead。 来自 One Direction 的这一首 One Thing。 好了，这里是呢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这首歌曲呢上周第二十名，本周上升了五位。 One Direction One Thing、是平均年龄在十九岁左右，五个青少年组成了一个组合，从近期比赛开始呢也开启了他们的音乐人生。好了，继续攀升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面朝大海，我站成了大海，你在我里面浮沉，回忆是一条狂犬，追咬了许多年，却还没掌握进的分寸。时光流转，谁还有日记本，往事有一片伪真，太骄傲别开闪光灯，窥探爱人灵魂，要信自己的感觉够真。 来自许嵩的摄影艺术，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用流动的画面阐述了整个故事，真正身体力行地实践了摄影艺术。摄影艺术上周第二十一名，本周上升七位，第十四位次。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非常应景的歌，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凄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们 睛， 下个不停， 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 张亮重新翻唱的这首老歌《三月里的小雨》。其实这首歌曲经过王铮亮的调配，换上了符合他气质的轻熟男的外衣，恰如其分地诠释出这首歌曲浪漫的主题。《三月里的小雨》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个人在这个夜里孤单的难以入睡，真的想找个人来陪，不愿意一个人喝醉，醉了以后就会流泪，数着你给的伤悲，为什么你总让我憔悴，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看流泪一头也不回，哭过了泪干了心变成灰，我想要的美你还不想给，伤了的我的心怎去面对，爱给了你我不后悔，只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追让我去飞，爱过的心需要安慰，需要你安慰。 给了你，我不后悔，只希望你。 东来东往的招牌歌曲，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这是典型的主流情歌了。歌词的曲调，歌曲的曲调朗朗上口，没有特别的元素，但是歌词呢，却写出了每个人埋在心底的那份深情，都会有一份共鸣感吧。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到第12位次。东来东往，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慵懒的歌曲，蔚蓝的 Lonely。蔚蓝本身就是那种很可爱、很聪明的小女孩，她的歌声很悦耳，唱功也相当了得。好了，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丝滑感味道的 Lonely。 三个人谈着热的话题，两个人看着微暖的手机，当全世界聚在一起，我一个人约了自己，让一块冰慢慢地融在口里。你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lonely， 反正我不知我 lonely， 这只有时候喜欢我自己。为什么 lonely， 干脆有什么都愿意，反正我没什么都可以，只不过喜欢而已。 喝着一杯丝滑感十足的拿铁，然后什么都不想，懒懒地坐在沙发里，不要去上班，不要想那些烦恼，就这样的静静地把自己完全沉浸在音乐当中。 干脆有什么奢望，反正我没什么大道理，只不过喜欢而已。 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90年代的北京，是校园民谣发展的旺盛时期。那时候的北京校园，操场上、走廊上，到处是弹琴唱歌的少年。几乎每个人的书包里都会背着两盘卡带，《老狼》和《玉东》。2007年，他们再次合作，创作出这首《北京的冬天》。这是一首温暖又充满故事性的歌曲。老狼的歌声帮助我们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找到一种怀旧之感。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东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流量大，目前后车队尾已经排过南二环玉亭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8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it on your face when you say that he's the one that you want. And you're spending all your time in this wrong situation. And anytime you want it to stop,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uy like you.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Shawn Mendes 的这首 Treat You Better， 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啊，他给人的印象呢就像是这个无公害的水果一样，除了鲜嫩之外的各种养眼，还有无毒无害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北京时间10:04，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也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一种呢，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如果已经加入到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各位老朋友、各位家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这里来发位置、发红包哈 ，say hello。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你是新朋友，没有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个人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成还有这个全系列 毛孩是吗？收到你们的二维码，待会儿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啊，今天有点小小的感冒，可以听出来我今天的声音啊除了鼻音之外呢，声音也会比平日的这个高音变成了这个中低音部分了哈。中低音训在使用，如果不习惯的话呢，你就忍一下啊。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就快到清明的小长假了，那清明呢，除了祭扫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的这个节目就是来踏青了。在清明恐怕很多朋友就是提前安排祭扫，然后准备利用清明小长假的那三天好好出去玩一玩。如果不能走太远的话呢，那来看一看北京京郊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赏花好去处呢。首先呢，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灵山的自然风景区，在京西的门头沟的西北部，距离京城是122公里，顶峰呢海拔2303米，是北京的第一高峰，号称是北京的屋脊。灵山的游览区的面积是25平方公里，四面环山，沟壑纵横，登上灵山之巅呢，可观云海，赏日出，闻花香，听林涛，格外的惬意。这里的植被呢，垂直分布明显。据了解，游览区内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有2平方公里的草，3.3平方公里森林当中呢，生长着500多种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1997年，灵山的景区修建了高空索道，全长是1548米，落差是430米。如果你有恐高症的话，慎用哈，只需要25分钟呢，便可到达山顶。所以我建议哈，大家在天好的时候，看了一下这个空气的质量的预测，15天的播报哈，好像在清明小长假那天，天气还不错，空气质量还相当不错，可以好好去爬一爬山，锻炼锻炼身体，赏赏花。不过有花粉过敏的朋友提前做好防护准备，最好戴一个口罩或者吃点什么脱敏药什么之类的哈。而且呢，如果是真的有花粉过敏，就不建议去花丛当中去闻啊闻，使劲的闻啊闻。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有请这三位：周华健、李宗盛和品冠。最近比较烦。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了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而是越来越难。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13，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 远的近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你梳裙子很短， 那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 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这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我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这一点烦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你是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 不 烦， 我不烦。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唐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03，欢迎进场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一档用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伴你在路上的，最好听的汽车音乐伴你在路上的节目，什么情况？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那今天呢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今天为赛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Man Channel 的这一首 Dear Future Husband， 致未来的丈夫。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Dear future husband, here's a few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if you wanna be my one and only oh. Take me on a date, I deserve a babe. And don't forget the flowers every universal ray. Cause if you treat me right, I'll be the perfect wife. Buying groceries, buying what you need. You got the 9 to 5, but baby, so do I. So don't be thinking I'll be home and making up the pies. I never learned to cook, but I can fight a hook. Sing along with me, sing, sing. and I lay your charm. You rock my body right, even if I was wrong. You know I'm never wrong. Why disagree? Why disagree?Side of the bed, open doors for me and you might get some kisses. Don't have a dirty mind, just be a classy guy. Buy me a ring, buy me a ring.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是否合适？你紧紧地抱着我，紧紧地抱我。 一首温情的歌曲，让整个空气当中都充满了甜滋滋的味道。这是来自张敬轩的《春天》，他给我们描绘的春天很不一样哈。其实张敬轩年轻的时候便已经出尝成名的滋味了，但是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这个大家很多人说的，哎呀，会不会有这个年轻的人那种自傲和浮躁啊？没有，反而觉得是一种特别纯净的气质，而他也把这样的气息呢牢牢封印在他的音乐当中。注意我这个用词哈，用得多好，封印在他的音乐当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转换情绪了，来听听王心凌的《任性情人》。这是一首融合了电器好事的舞曲，而这次王心凌呢告别了甜美高音代表作，以多层次的手法混音，也是堆砌出了超酷炫的立体节拍《任性情人》。王心凌最近的变化还真的挺大的，我那天还以为是蔡依林，那是王心凌哦。 你什么鬼逼着点你的气味，你的眼神温柔无辜都是罪，不说话猜不透是谁决定谁该后退，不后退转过身不 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 持续嗨。

以及豹系女友芬妮与狼系男友秦昊这两组情侣的爱情成长故事。关于动物系恋人这个萌点满满的名字，主创团队在发布会现场做了解读，希望通过将不同习性的动物与人们恋爱时的性格相匹配，比如长颈鹿的憨厚，松鼠的感性，豹子的防御，狼的进击，洞察出每个人爱情内心的动物特质，以趣味新颖的角度来解读都市爱情，寻找爱一个人的最佳方式。继《军师联盟》后，又一部三国权谋剧《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已于日前在腾讯视频独家上线。该剧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并由《军师联盟》编剧长江执笔，讲述东汉末年的皇权变迁史。芒果 TV 综艺节目《妈妈是超人三》每周四正在热播，超人妈妈霍思燕、贾静雯、黄圣依、邓莎携萌宝为你打开妈妈和宝贝的神奇世界。明天下午5点，霍思燕和儿子嗯哼将做客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与听众直播互动，畅谈母子的甜蜜生活以及《妈妈是超人三》背后的故事，敬请期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啊，问候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来二维码的各位朋友，陈，还有这新朋友火山、小情歌、香博，还有杨，待会儿一并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当然要先过我这一关了，先把你们加为好友，我的好朋友。好嘞，欢迎新朋友继续抓紧时间，今天节目就快要结束了，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J Snake 制作， Justin Bieber 演唱的。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Say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Oh, 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driving the edge of a knife.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Don't you give up, nah, nah. DJ Snake 是法国著名的 DJ rap 歌手，曾经获得过 Grammy 提名的制作家艺术家，他还为很多歌手混音和制作电子音乐。刚刚呢，就是为 Justin Bieber 做的这一首 Let Me Love You， Justin Bieber 的演唱，那不用过多的介绍了，的确是这个质量的保证哈。Let Me Love You。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要特别为你介绍一下。听这首歌的旋律呢，你会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歌曲，The One You Love。记得杜德伟也曾经翻唱过，是英文版的。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张国荣版本的，粤语版本的《再恋》。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